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只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 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还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呢？潘耀云的歌声，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3，听着的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看看你了，日子就来到2021年的9月3日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就是7月27日，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晏啲就会比较热一啲啦，咁啊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今朝早咧，贝贝为大家拣嚟好多90年代大家都好喜欢嘅国语歌，不过咧歌名全部都好长啊。跟住呢一首系《想你想得好孤寂》啊。 细雨不停，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

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好，咁啊，讲下今日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咧为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明日系酷热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系一啲好长嘅歌名。这个时候我们有余情庆的出场，就让我们一次爱过久了。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 歌名都唱埋俾你听啦，让我一次爱过够爱地有余情庆嘅歌声。听到首歌翻嚟有五点半钟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同安格嘅出现，都系唱埋俾你听嘅歌名。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确实是有时要就咁捉摸是好难嘅。不如讲清讲错好啲喎，如果唔係真係唔知道你諗乜喎。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眼藏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战士在潘杰希尔的山区和反塔利班武装人员战斗，双方都说导致敌人死伤无数。塔利班发言人说，旗下战士已经攻入潘杰希尔，成功夺取部分地方的控制权，又强调是在同对方谈判失败之后先发动攻击。反塔利班的武装组织就说，敌人多次试图从双轮的帕尔旺省进入潘杰希尔，但每一次都失败。双方就解决方案的谈判似乎已经破裂，两边都指责对方要为此负责。潘杰希尔位于喀布尔东北大约120公里，是已经控制包括喀布尔等大部分阿富汗土地的塔利班至今未攻下的省份。当地陡峭的山谷易守难攻。报道指塔利班准备宣布已经组建好的新政府。在国际捐助者和投资者眼中，塔利班政府的合法性对阿富汗的经济前景至关重要。风暴艾达的残余威力除了导致纽约地区暴雨成灾，亦为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带来龙卷风和死亡个案。报道指龙卷风在该州造成广泛破坏，部分地区的降雨量破了纪录，当地增至最少3人死亡。当地报章说3宗死亡事故都发生在东南部的蒙哥马利县，其中一名女子因为大树倒冧压倒住所而丧生。报道又指州内最大的农场遭到龙卷风吹袭，仓库被毁，有牛只死亡。州内人口最多的费城，很多道路仍然封闭，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当局人员忙于救援和清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视像方式致辞。

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二，崔雪汉博士继续介绍苏东坡养生之道，其中一个香薰疗法。 由战国时期开始，中医已经有使用烟熏疗法嚟防病治病噶啦，就直接用药物烟熏咗佢，产生开窍醒脑、通络止痛同埋保健嘅效果。 详情请听星期二钱佩卿崔博士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 好啦啦好啦啦， 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时间嚟到早上嘅5:43，你听紧嘅咧由清晨爽嚟节目，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好多嚟自台湾90年代嘅歌曲送俾你。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添。不过呢个时候我哋有黄品源嘅出现，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上面的问题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同一只碟也都播过很多次的这首歌、啊、今天播为什么会有一种演唱会版本的感觉的呢？黄品源好像在太空度唱紧呢一首嘅歌曲咁嘅感觉啊，咁啊唔紧要啦，但系都系一首好歌嚟嘅。咁啊，讲下最新天气先，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咧约33度，吹微风啊。展望未来几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明日天气系酷热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只唔会又好似演唱会咁样啦啩？我哋有陈星嘅歌声，把悲伤留给自己。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委屈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冇错，逢星期四五六咧，喺朝早五点钟咧，有佩佩喺清晨爽利同大家见面。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咁啊，喺佩佩身边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阿沈医生，我有个癖好咧，唔知道系咪有问题，我好想咧，即系你探讨一下。就系、是、咧，我好中意咧闻咧呢个停车场嗰啲死气味啦，又好中意闻咧冰柜里边嗰啲嘅即系打开冰柜里边嗰啲嘅雪柜味啦，啊，同埋油站嗰啲入油味。咁系咪都有问题嘅咧？ 其实你呢个情况咧啊，唔知点解，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咁样同我讲 嘅 喎。 系，即系我唔系唯一一个嚟嘅。 冇错，我谂都有一啲人咧，真系特别觉得呢啲系好闻嘅。 嗯。 啊，咁但系通常咧，佢哋咁讲嘅时候咧，我都会即系提一提佢哋。 系。 因为都系我嘅责任啦。 系。 去提一提佢哋，咦？呢啲即系你觉得好闻啊，不过要注意，因为佢哋咧系一啲模型咧吓。佢都會影響你健康嘅一啲物質嚟。 啊，咁啊係，停車場死氣擺到明係唔好噶啦， 係嘛？ 油站嘅油應該都係唔好噶嘛，係嘛？ 冇錯，當然啦。但係有時有啲天拿水啊， 哦， 嗰啲咁樣嘅味， 嗰啲更加唔好啦。 嗰啲更加唔好啊，要好小心啊，因為咧。當然你話聞嗰啲咧又唔會觸犯法例嘅，係咪？咁但係對我哋健康咧，其實可以產生好嚴重嘅問題嚟㗎，甚至咧有時俾我哋真係濫藥啊嗰啲咧，可能個後果仲嚴重啊，因為咧佢喺無形之間咧，俾我哋一路無止境咁樣喺度聞啊嘛，係咪？咁呢個咧係會唔單止上癮啊，對我哋嗰個腦部咧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傷害嘅。 咁但係嗱，即係你話如果做裝修嘅朋友仔要不停咁接觸天拿水咁点算啊？ 咁嗰啲当然啦，即系我谂有佢哋一啲嘅专业嘅方法啦， 吓， 无论戴一啲嘅防毒口罩好啊，又或者佢哋即系会用一啲嘢去到帮自己稀释啊，嗰啲气味啊，咁样系嘛，佢哋都有好多方法嘅。咁但系讲紧，譬如一般嘅青少年啦，又或者甚至唔系青少年嘅成年人啦，都会有一啲。人士咧係有呢一個嘅習慣，講緊即係佢哋聞咗之後咧，佢哋覺得咧 飄飄然 啊，就點解咧？因為當嗰啲天拿水咧，其實係一啲有機嘅溶劑嚟嘅，入咗我哋嘅口鼻之後咧，其實會好快入喺我哋嘅肺部咧，就進入個血液啊。咁當佢進入咗血液之後咧，其實就會輸送咗上我哋嘅腦入邊啊。咁去到個腦嗰度咧，就會突然間咧產生一種好似令我哋缺氧咁樣嘅效果嘅。咁嗰個人咧就短時間裏邊咧就會好似覺得自己飄飄然啊，好似你咁講嚇， 產生啲幻覺咁樣， 好迷糊啊，甚至好似飲醉酒嘅感覺啊咁樣嚇。咁啊，好眼瞓，好攰啊，行都行唔穩啊咁樣嘅嚇，好似你咁講出現幻覺嘅有可能。 個感覺就好似我生仔嘅时候闻嗰啲笑气咁嘅感觉咯， 系啊，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感觉，即系你谂下，当佢有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证实其实已经好明显系对你嘅脑部造成一个好大嘅影响噶啦吓。咁啊，当如果佢继续咁样去到不断有呢个情况去再去刺激个脑部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直接咧对我哋嘅脑部造成伤害。如果严重， 系咪逆转唔到噶？ 冇錯啊，冇錯啊！呢、這個如果個腦部嗰啲細胞受傷嘅時候咧，確實係逆轉唔到啊！咁甚至如果嚴重嘅時候咧，可以令到一個人咧係即係昏迷啊，甚至咧係會即係死亡啊咁樣嘅嚇。咁所以咧呢、這個真係嘅，即係要好小心啊！咁另外一樣嘢，呢、這個有機溶劑咧，點解有時會聽到咧，突然間會導致死亡咧？除咗頭先嗰啲原因之外咧，另外就係佢會令到我哋個心臟衰竭啊，會令我哋心臟衰竭，因為我哋嘅心臟咧受咗呢啲嘅即係有機溶劑影響之後咧，可以負荷好重啦，亦都可以誘發我哋一啲隱性嘅心臟病啦，係嘛？間接嚟講咧，亦都可以有時我哋呼吸比較慢啊，咁又或者喺昏迷期間咧，當我哋即係會有啲反應嘅，可能嘔吐啊等等呢啲咧，當我哋有咁嘅狀態嘅時候，都好容易將嗰啲嘔吐物咧入咗個肺部啊，咁呢個都係好危險，可以致命嘅一個嘅現象嚟嘅。咁所以咧，持續咁樣去到吸入呢啲有機溶劑咧。當然啦，除咗頭先嗰啲咁樣嘅影響之外咧，亦都會咧係會致癌嘅喎，咁啊亦都對我哋器官咧造成一啲不可逆轉嘅慢性破壞啦，咁啊無論對我哋嘅一啲嘅脊髓骨髓啊、造血嗰啲嘅組織啊。 我对我肝啊、肾啊都会有一个即系直接嘅影响啦，以至我哋嘅中枢神经系统咧都会受到一个好大嘅影响嘅。 啊，沈医生，你讲到我咧，连涂改液我都唔够胆用、啊。 咁又唔使咁紧张嘅，讲紧因为呢啲即系系 过量 啦，不断咁样去吸嘅时候咧、嗯，有一个目的咁样去吸嘅时候咧，呢、這个确实好容易咧就会即系令我哋产生一啲伤害。 嗯，好啦，咁如果发现屋企人或者身边有朋友仔有呢一个习惯啦。咁点帮佢戒呢？ 嗯， 其实应该系一个瘾嚟噶咯，系咪？ 系啊，系啊。当我哋发现嘅时候，往往咧已经系一个上咗瘾嘅情况噶啦，吓、嗯。咁、啊、当然啦，如果上咗瘾嘅时候咧，首先真系要去揾医生啦， 吓、 啊。因为首先我哋要帮佢做一个全面嘅身体检查啦，确保佢各样嘅器官嘅运作咧都系正常啦、 嗯 啊。如果有需要去到处理嘅时候，可能我哋都用啲方法去帮佢啦，吓、啊，或者转介适当嘅专科嘅医生咧去帮佢处理啦，啊，咁之后咧就系要揾一啲即系我哋戒毒嘅一啲嘅人士啦，或者我哋嘅同事啦，去到同佢同行喺呢一个嘅治疗或者戒毒嘅路上边咯。 即系你话闻天拿水都等同于系吸毒噶咯？ 系啊，冇错，其实嗰个情况咧就等同于吸毒噶啦、 嗯， 啊，因为系会上瘾噶，系会上瘾，亦都咧系会上瘾之后咧系有一个嘅唔吸嘅时候咧系会有一个嘅反应喺度嘅，令到嗰个人咧好难脱离，好难摆脱啦。啊，咁所以咧都系要一个团队啦，专业团队啦去帮手嘅。 嗯。咁如果真係有呢个问题嘅话呢，就嗱嗱声就捉佢去呢一个嘅即係有关嘅戒毒嘅地方呢，就係希望佢可以早日就係脱离呢个天拿水啦。讲緊天拿水呢，可能即係成日都有机会可能接触到啦。咁但係讲緊另外一种毒品都真係一听个名字就知道大件事啦、嗯！如果接觸到，可能接觸一次你就已經係上癮嘅、嗯。我講緊嘅就係冰毒啦。咁如果接觸到冰毒，係咪就已經係好難戒咧？定係、其實揾專業人士都係幫到手咧？同埋冰毒會有啲咩產生嘅影響？ 冰毒咧就係點解咁即係啲人食過咁吸引咧、嗯？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冰毒咧係一種好強力嘅興奮劑嚟嘅。講緊咧就係、是以前咧嚇、發明嘅時候咧就係、是、俾一啲打仗嘅時候啲士兵咧、 嗯、 去到即係吸食啊，令到佢哋咧減少個疲累感啊、 嗯， 然之後咧大大可以提升佢哋嘅作戰嘅能力啊，嚇、 嗯、 咁啊，你諗到啦，嗰陣時會咁樣用，其實而家啲人咧吸食咗之後咧，同樣有咁嘅效果嘅喎、 嗯， 即係好似自己嘅戰鬥力啦，啊，就無論各方面嘅戰鬥力 啦， 係啦，全部提升啊、嗯，個人咧就係、是、好似哇，突然間去咗另一個境界咁樣，係啦，咁呢一個感覺咧，確實係對好多人嚟講係好吸引嘅，嚇、 嗯， 因為好似自己去咗從來未試。试过嘅一个嘅状态咁样 啊，不过我知道系当你嗰个药已经系过咗气之后，你就好似即系泄气嘅， 冇错啦， 咁样噶 啦，冇错啦，直接就系咁样啊。所以点解呢个冰毒咁吸引咧？因为佢系一种兴奋剂嚟嘅吓，咁、你食紧嘅时候咧，佢带到你一个咁嘅境界，但系然之后咧，你冇咗佢嘅时候咧，你就即系泄晒气， 就好依赖啦，就变咗。 冇错啦，所以啲人点解会觉得咁即系我想追求呢个感觉咧、就是因为嗰种感觉系前所未有嘅咁亦都当嗰种感觉系你俾佢吸引咗之后咧、你对其他嘢都冇有兴趣噶啦， 跟住就不能自拔啦。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嘅冰毒咧系会直接损害我哋嘅脑细胞嘅、当我哋嘅脑细胞受损之后，亦 系不能逆转式嘅。 冇错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讲紧系上咗瘾啊，又或者甚至食咗唔系好多次嘅时候咧，嗰、那个脑部咧都可以产生好多功能上面嘅障碍啊，例如一啲嘅幻觉啊。又或者咧，可能佢有啲情緒抑鬱啊，甚至有啲自殺嘅傾向念頭啊，咁樣都會產生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毒品咧，確實係真係掂都唔好掂。 其實真係嘅，即係無論你話天拿水又好，冰毒又好，或者我哋前幾集講嘅大麻都好，等等呢啲所有嘅毒品。真系一次都唔好试，因为试咗你就会泥足深陷啦。 冇错，冇错。 系啦，如果你真系万一你发现你身边有朋友仔，一定要即刻捉佢去有关嘅一啲嘅地方去帮助佢，令到佢可以脱离呢一个毒害啦。 冇错，陪伴佢一齐经历呢一段唔容易行嘅，即系一个嘅 道路咯。 冇错，戒毒嘅一个经历咧，确实系好唔容易啊，因为背后咧可能系